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成功的忽悠加成功的执行等于成功的产品。萨普汉娜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精彩到可以拍成电影。萨普的汉娜战略很成功，那么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呢？首先啊，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产品。汉娜呢是一个有突破性的产品。作为一个数据库领域的新兵，萨普介入数据库市场的方式，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商业上，都显示出了它和其他传统数据库厂商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2009年选择全部使用内存作为数据存储的介质，是一个让大部分人都不敢想象和跌破眼镜的举动。先不说内存是不是一定能够带来便利，成本呢就是一个让很多人头疼的问题。但是萨普显然是没有考虑成本的。我想之所以没有考虑成本，原因啊无非是如下二者之一，或者呢兼而有之。其一是萨普知道，对自己客户的购买实力来说，全面使用内存导致的成本上涨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使用上有本质的改善，钱对很多企业不是大问题。其二是萨普觉得，以硬件的发展速度来看，过几年之后，原先非常昂贵的东西也会变便宜的。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 SAP 对客户的精准定义，后者的话多少还是需要眼光和远见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前呢主要集中于 CPU， 内存的发展已经滞后很久了，能够做出这种预测的还是需要一些胆识的。当然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学习啊 SAP 是怎么样高瞻远瞩的，而是通过 SAP 的汉娜战略学习一些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基础细节呢我就不多展开了。那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产品要能够成功，首先产品得是一个有特色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好产品。烂东西固然能够忽悠客户一时，却无法让一个公司长久立足和成功。其次呢，时间点很重要。2009年的 SAP 其实在 Oracle 等企业的进攻下已经有点举步维艰，虽然不至于饿死，但是风光也已不在了，这对 SAP 来说多少是一个兴衰的转折点。而2009年同时也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一年，两者结合起来对 SAP 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时间点。这个意思是，如果 SAP 不搞点实际的东西出来的话，可能外界对 SAP 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经济危机呢，往往都是技术更新洗牌的好时候，出于产业革新、成本控制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次经济危机往往代表着一些公司的兴起和一些公司的倒塌。比如说 Cisco 公司在2000年达到了鼎盛，然后在 .com 的破灭中开始衰落，这之后虽然还活着，但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巅峰。很大一份原因啊，是进入2000年以后，大家对网络设备的追求，尤其是成本的追求已经很不一样了。很多公司呢开始自己搭建硬件制造网络设备， Facebook 干脆把自己的数据中心建造技术开源了，其中呢就包括了如何通过廉价的硬件和软件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制造网络设备。2009年的 SAP 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汉娜产品可以拿出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有关汉娜的构想和布局大部分只是纸上谈兵，但是留给 SAP 的时间其实不多。那如果 SAP 悄悄的慢慢的做一个东西出来，那东西做的差不多了再面向全世界宣布，那么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已经成立几十年的大公司，要豪赌一把是有很多困难的，内部企业定型很难转型，那外部压力巨大，竞争对手虎视眈眈，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 IBM 还是微软转型来转型去都非常困苦。 SAP 这次豪赌确实让我呀对这个成立几十年的老企业刮目相看了。具体从 SAP 的策略上来看，基本上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忽悠，大大的忽悠，那第二个方面呢是执行，非常高效率的执行。 SAP 在这两个方面啊做的都非常成功，堪称是经典。第一方面的忽悠从学术界开始，SAP 在数据管理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的时候，汉娜连壳子都还没有，但是 SAP 已经敢把几年后要做的东西通通都当做已经做出来的东西忽悠给了数据库圈子里的人。那不单单是敢忽悠，还忽悠的很有道理，老创始人亲自上阵，那不佩服是不行的。 SAP 在之后的所有宣传里都在不停的忽悠，和 Oracle 比较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自己的技术代表未来， Oracle 的东西已经可以淘汰了。那像大企业大金主卖产品的时候，就拿出精挑细选的 demo， 让大企业看到用了汉娜之后，那效率大程度的提高，查询呢可以从一天的时间变成五秒，每个版本发布的时候里面加了无数半成品的功能，那告诉大家自己的产品啊更新很快很厉害，甚至一个产品功能都还没有怎么做出来，就开始呢现在文档里面啊吹自己多牛多牛了。 这种大忽悠在古往今来的企业里，其实啊，还真是不多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非常高的执行效率了。SAP 从最高层开始到各个部门都100%把 HANA 作为最高优先级，并且呢，一开始的时候 SAP 的 HANA 只对少数特别有钱的企业开放，那既让人感觉啊，奇货可居，又可以避免把不怎么成熟的产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从而呢，让整个 HANA 开发团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善产品，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与此同时 ，SAP 的 HANA 开发团队固然是每次都发布很多不完善的功能，但是呢，每个版本又很快把原先不完善的功能都优化了，一个月一个新版本，半年后产品就大变样了。在一个德国公司里，这实在是让人另眼相看。那若是没有这么好的执行效率，那么忽悠啊就很容易穿帮的，食言而肥的事情做多了，就没有人会再信了。但是呢，忽悠比实际发布提前几个月，这算不算是食言而肥，就非常值得思索了。而且呢，每次最后都能把忽悠的窟窿补上，这也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 SAP 悄无声息地把 Sybase 给买下来，更是体现出了 SAP 的高层对自己什么地方很牛，什么地方非常欠缺，清楚得很。 SAP 忽悠客户的时候啊，并没把自己也给忽悠进沟里，这让我对高层的清醒认识非常佩服。总而言之， HANA 是 SAP 一场精心策划并成功执行的战略大转移。产品本身的技术先进性，以及通过忽悠结合高效率的产品开发执行，最终让 SAP 的 HANA 成为了一个既有先进技术和完善功能，又没有什么短板的支撑着 SAP 未来的平台。那这些无疑体现了 SAP 最高领导层极具远见的眼光和异常高超的执行能力。所以 SAP 的成功转型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好产品，如果配合了成功的忽悠和成功的执行，就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亲爱的读者们，关于 SAP 的成功转型，你有什么感想呢？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